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这建文帝的下落，自打失踪那天起，就说什么的都有。有说自焚了，有说出逃了，有的说建文帝皈依佛门了，流离海外了，这些说法没有一个能拿出有力证据的，都是猜测，都是推断。可是还有一个特别的说法，说多年之后这建文帝又回来了。这下可把当朝皇上、满朝文武大臣都给震了。那么这建文帝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？燕王朱棣靖难，进逼京师，皇宫着起大火，建文帝不知所踪，是自焚、出逃还是流离海外？明朝第一谜案，众说纷纭。更有民间传说，小商人千里送密信，误打误撞救下一国之君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传说中的建文帝密信第二集。据说是正统五年，这年的冬天，广西地方官员上报了一个消息，震惊了朝野，说是失踪多年的建文帝在广西出现了。当时在位的已经是明英宗朱祁镇了。朱祁镇听到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呀，多少年了，这皇上都换了三茬了，怎么这事儿又冒出来了？甭管是真是假，先下令把人带进京。从建文四年这皇上失踪到正统五年，这中间过了39年了。如果说当时的小太监十几二十岁，活到现在差不多也得50-60了，朝廷上也有一些个长寿的大臣能够出来辨认一番，好在还能有个见证。等这人送进宫来之后，明英宗让太监先去辨认去。这帮太监都是当年服侍过建文帝的，自然知道皇上长得什么样了。可是您得说了，毕竟40年没见了，这人的变化太大了，再加上建文帝这些年在外头云游四海，这跟宫里的锦衣玉食没法比啊，环境不一样，早先细皮嫩肉的，没准现在早晒黑了，翻山越岭的，这身子骨也结实了，这人长相呢可能会有变化。就看这帮太监围着建文帝左瞧瞧右看看，学磨了半天不敢言语，是与不是谁也不敢第一个下定论。为什么呀？谁先说这事，如果不是责任他得担着呀，所以说谁也不敢下定论。 看这些太监发虚，建文帝微微一笑。太监堆里有一位，建文帝拿手一指说，你怎么着不认识我了？当年你给我上了一道鹅肉，我扔一块在地下，你是不是跟狗一样趴在地上给舔着吃了？这太监叫吴亮，听完这话当时犹如五雷轰顶啊！没错，这就是当年的往事啊。这吴亮听完之后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不敢抬头啊，爬着过去看建文帝的脚。因为建文帝啊，这脚面上有颗黑痣，吴亮一看有黑痣，顿时放声大哭啊。为什么哭啊？这吴亮不是想念旧主子，是心里头害怕呀。确认了这就是建文帝，可想想当年建文帝危在旦夕，这吴亮没辅佐皇上，自己藏在宫里头躲过去了。本以为建文帝死了，这回活着回来了，他觉得没脸再侍奉这皇上了，而且害怕皇上深究起来自己活不成啊。回去之后这吴亮先自己上吊自杀了，后来建文帝就在宫里头养老了，人称老佛，死后葬在了西山，不封号不树碑。这个说法显得更离奇了，建文帝不仅回来了，而且还在宫里养老，有人呢就怀疑了，这是真的吗？说建文帝再现，这个让人难以置信。不过在历史上，正统五年的确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儿。当时有个身在广西的僧人自称是建文帝，当地官员不敢怠慢，就把这消息啊报给了京城，然后把人送到京城。大臣们都怀疑这是假的，等人到了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和尚满脸褶子，一脸的老人斑，已经90多了。建文帝当时要是在也就是60上下，这中间差着30年呢，管哪要去，岁数不对呀。一番审问之下，老和尚招供了，说我受人怂恿，我是假冒的，我本名叫杨行祥。明英宗给气的龙颜大怒，直接把这个假建文帝关进大牢。没过多久，这假冒的就死在大狱当中了，同谋的其他和尚被发配辽东戍边去了。关于建文帝的民间传说，这版本更多了。传闻说明朝永乐年间有个福建商人叫刘二，这刘二常年在外奔波，做点小买卖，勉强维持生计。这一年刘二照例出门做生意，没成想这回看货看走眼了，花了高价进的是次货。这刘二没辙了，赶上这种事儿只能怪自己不识货，自认倒霉。这刘二是压低价格勉强把这货都卖了，等银子收回来这么一算，不光是没挣钱，连本都快赔进去了。刘二这叫一晦气啊，拿着仅剩的一点银子做盘缠，打算回老家去。这天刘二路过江西地界，要翻过庐山，没成想这庐山之上树木成林，是浓荫密布，一不小心走迷路了。这刘二当时紧张了，四处打量一番，所见之处除了树就是草，走到哪儿都一样啊。眼看着太阳西沉了，密林深处时不时的还传来一阵阵的狼叫，听得刘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这刘二不敢乱窜了，认准了一个方向，就撅根木棍子拿在手上防身时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天慢慢黑了，脚底下全是落叶，踩上去是软的。这刘二拿着木棍子前头探路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不敢停留。走了一会儿，忽然眼前出现一丝亮光，刘二心里头一阵狂喜，心说有救了，直奔亮光而去。等走近喽，刘二看清楚了，这是一破庙，庙门紧闭，可是窗户里头啊透出了一丝烛光。刘二几步走上前敲敲庙门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等了一会儿，里边没人回应。 刘二纳闷，明明里边亮着灯火呢，有灯应该有人呢，为什么敲人没人答应呢？这会儿一阵山风刮起来，阴冷阴冷的，这刘二浑身一哆嗦，哎，落难至此啊，我也顾不上这么些了，实在不行啊，我就破门而入吧。这刘二敲了两回门，没人答应，他看看四周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深吸一口气，噔噔噔噔噔过去，当就撞这门去了。没成想这庙门呢没插上，虚掩着呢。这刘二使劲使大了，一下子咕叽就冲进去了。进了庙门就躺地下了，摔得够呛。这刘二龇牙咧嘴的捂着屁股想坐起来，可是刚一探身，忽然看见庙里头躺着一死尸。这刘二吓得一咕噜爬起来，磨头奔外就跑。没跑多远呢，刘二停住了，定定心神，一身的冷汗呢，四周围伸手不见五指，我跑哪儿去呀？弄不好让个野兽得给我吃了，还不如回庙待着呢，一个死人怕什么的呀？想到这儿，这刘二啊又折返回来，回到庙里四处一打量，这回看清楚了，原来地上躺着的是一个光头的和尚，身子下边一滩血，看样啊没死多久，这血还没干呢。这刘二蹲下身子，伸出两根手指头探了一下和尚的鼻息，这一探刘二又一惊，感情这和尚没死，气若游丝，快不行了。刘二走南闯北这么些年，而且说他是做药材生意的，也懂一点医术，身边啊也带着随行的急救的药品。这刘二把这和尚的上衣脱下来一看，那胸口这儿一道刀伤挺深的，这肉都翻出来了，他赶紧拿出药匣子给他敷上金创药，撕了块衣服包扎好了伤口，又烧了一壶热水，把这干粮弄碎了给搅成糊，勉强的给和尚喂了一碗。忙活完了之后，刘二是又累又困的，赶了一天的路了，而且来说一进庙又吓了一跳。这刘二倒到和尚身边就睡着了，不大一会儿鼾声如雷，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这刘二觉得脖子根儿这发凉，跟漏风似的。这刘二迷迷糊糊的把眼睛睁开了，睁眼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只见一个黑脸大汉手拿一把钢刀，这刀刃可就架在脖子上了。这大汉大喝一声说，大胆狂徒，你为何杀害我师父？刘二慌忙摆手，哎，别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这可不是我杀的，你看看你师父那伤口都是我包好的，我和他萍水相逢，他又是一出家人，我为什么要杀害他呀？这黑脸大汉走到师父身边，把衣服扒开一看，这才知道，哎，躺地下这位不是凶手，反倒是救命恩人。这黑脸大汉收起钢刀，双膝跪地，恩人，我错怪您了，您救了我师父一命，我感激不尽，恩人在上，受我一拜。说着当磕了一响头。刘二赶紧过来搀扶，哎呀，快起来快起来，这没什么，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？这黑脸大汉起身一番询问，恩人呐，我叫朱四，就住在山下的桃园村里，您是打这路过的吧？这刘二点点头，把自己的身份全说出来了。这朱四若有所思，他看看窗外，天快亮了，恩人呐，此处不可久留，趁着天还没亮，咱们赶紧下山吧，去我家休息休息。说完了，这朱四背起师傅往外就走。朱四对山路很熟悉，头前带路，刘二跟在后头，不到一个时辰，他们就来到了桃园村。朱四回到屋里把师傅安顿好了，让刘二在书房歇息。朱四先给师傅吃了药，把他安顿好了之后，然后写了一长串的药单子，准备天亮去药铺。 忙完这一切，他才回到书房，一进门看见刘二，一句话没说，先跪下了。这朱四一跪，刘二慌神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呀，赶紧过来搀。哎，您这是干嘛呀？快起来，有什么话您站起来再说。这朱四啊，吃了定心丸似的，就是不起来。恩人呐，在下有一事相求。眼下我师父危在旦夕，需要快马加鞭请来神医才能救治。可是我又不能分身，我得日夜照顾我师父。而且去请神医，这一去路途遥远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到达的。恩人呐，您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我恳请恩人救人救到底，答应在下的要求。朱四说的情深意重的，而且言辞恳切。事已至此了，刘二也没多想，说行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一定帮你办。你先起来，咱坐下说。听见恩人答应了，朱四这才起身，坐在刘二身边，说：“恩人呐，我想让您去京城跑一趟。”刘二一听，京城，这儿离京城上千里呢，顶快顶快的也得一个月的时间呢，路上得稍微耽误一点，可能就得走半年。你怎么让我上京城请大夫去？这么长时间，你师父挺得住吗？朱四没正面回答，只是说：“恩人呐，您不用多想了，只要为我送一封书信就行。”说完了，朱四坐在书案之前，提笔写好了信，给搁在信封里封好之后，交到刘二手上。恩人，这是一封绝密的信，您千万要保管好喽。不管遇上什么人、什么情况，都不能丢了这封信，更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就是家里人、老相识，也不能说，否则可能会招惹到杀身之祸呀。紧接着，朱四又打柜子里头拿出一张银票和一个钱袋子，把这两样交到刘二手上。恩人，我知道您是个生意人，这银票是酬谢您的，您就只当是一笔买卖。您去京城是做生意的，这口袋里啊是散碎银子，这是盘缠，事成之后我还有重谢。刘二非常狐疑，接过两样东西，打开银票一看，哎呦，心中一惊啊，我的妈呀，白银1000两，什么买卖能净赚1000两，这一趟够我花一辈子的。朱四把刘二的反应看在眼里，没说话，折腾了半天，天已经大亮了。朱四从马厩里牵出一匹枣红马送刘二上路，临走的时候，这朱四还是百般叮嘱，恩人，此去京城路途遥远，或许还会碰上凶险，恩人呐，您要小心行事，白天赶路，晚上住店，快马加鞭，但是还得低调行事，千万不能喝酒，不要招惹妓女，无论碰上什么事儿都不能掺和进去，您躲得越远越好，绕道而行。我这儿有一份路线图，到了京城您再打开，到时候一定要按照路线图的指示一步一步走下去，千万可别乱了程序，您切记呀。我师父这条命就算在您手里了，万望恩人谨记在心，平安归来。刘二一看待遇这么丰厚，不就是送一封信吗？心里头也高兴，今年他走霉运呢，做买卖赔了本钱了，没想到今天无意之间捡了一大便宜，财运又回来了，真是财运来了，神仙也挡不住啊！朱四有什么嘱咐，这刘二是满口答应，你放心吧，这点事儿我一定替你办到。迎着朝阳，这刘二打马上路了。朱四看着刘二的背影不放心呢，可是眼下他能做的也只有这样了，这是最后一条路， 不得已而为之。朱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一颗心悬在嗓子眼儿，为刘二捏了把汗。且说这个刘二，他倒是挺轻松的，一路上心情都不错。白天赶路，晚上找一个干净的客栈，好好吃一顿，休息一晚。这一天，刘二打马来到了南康边界，远远的就看见前边一堆人堵在城门口。刘二下马挤进人群，往前观望。原来这城门两边有官兵把守着，凡是进城的都要盘问搜索。刘二根本没当回事儿，牵着马往城里就走。走到门口，官兵上来拦下了：“哎，等等，干什么的？来南康干什么来了？”这刘二陪着笑脸：“哎呀，几位官爷，辛苦您了。小人是一个做小买卖的生意人，到南康做生意的。”这几位官爷上下打量一番刘二：“做买卖的？我问你，你这马背上驮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拿下来看看。”刘二赶紧从马背上拿下包袱：“官爷，这里头没什么，都是做买卖的东西。您瞧瞧，这是账本、药匣子、干粮、算盘，还有这个。”这刘二是一样一样往外掏。几位官爷啊也不耐烦了，都照他这样，这一天能查几个呀？全堵门口了。哎，得，收好了，进城吧。这刘二满心欢喜：“哎呀，多谢官爷，多谢官爷，您辛苦辛苦啊，您受累，您受累。”少废话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这刘二顺利的就进了南康城了。一路上顺风顺水，刘二还真没碰上什么难题，就更甭说危险了。出了南康就是浔阳地界，没想到这天吃饭的时候，刘二听到一个消息，让他对朱四起了疑心了。这刘二到底听见什么了？这封密信又能否安稳地送到京城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心比天高》，秦新民作词，王迪峰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你的心只有500米的山坳，你的心能冲破10000里的冲霄，你的心常惦记山里挖的书包，你拿生命去追寻一个目标。你的天很美，嫦娥翩翩舞蹈，你的天收集那茫茫宇宙信号，你的天很痴迷，探索星辰奥妙，你把笑容洒向太空燃烧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加油干》，王磊、施鹏作词，楚贵人作曲，施鹏演唱。 站